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们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陈淑庄。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长，花生足球有朱 Sir、Roger、史提芬。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又嚟到礼拜三，搏击会今晚除咗我 Wayman 之外咧，仲有阿 Johnny Four 啦，同埋阿 Donna 啦。照常我哋有今日特别嘉宾就 Jeffrey 嘅，因为咧 嘉宾主持 系啦，反应太好。 嘉宾 大家好， 因为咁你个麦 阿罗伯 打直， 阿罗伯接接麦比较 上次点唔记得讲，即系 中环罗伯， 阿罗伯我同学嚟嘅其实。 系，跟住你喺 Facebook 后面 update 啊嘛， 系 啦， 系其实我哋嗰届都几多人有兴趣参政， 变咗系啦， 系啊，因为我哋有两个同学做咗区议员啦， 系啊， 有一个系余俊祥啊，许志峰， 许志峰 系民主党嗰个啦，即系中西区抗争嗰个啦，跟住另外一个系余俊祥啦，啱啱喺东涌 选赢 咗公民党嗰个余俊祥。 犀利喎！ 加埋你两个，哇！人才辈出， 反动嘅， 几时轮？几时轮到你哋选到啊？吓，几时轮到你哋选到啊？ 佢哋要选就选到嘅， 系咪啊？ 石新啫，两个， 哇！喺边度夹？ 系啊，我系唔会宣布参选，我系唔会宣布嘅。 宣布开始。 嗱，今日好多话题，第一个话题咧。要炒一炒米氣先喎，呢批世界盃喎。 你講 花生台當然有一樣嘢係咪世界盃牙教戰啦，據說輸咗嗰個嘢呢要條 T-back 呢去美羅呢， 其實 係要嗌打到共產黨 啦。當然你 戰績如何，我都係喎，點 T-back 喎大佬。 T-back 再出。 唔係呀，好合理呀、啊。你話買唔到你 size 就話啫係咪，我36腰有機會買唔到我 size 㗎，你一定買到喎。 我就今日起每日玩100蚊。 呢个就系无耻嘅索罗边啦， 冇错。 佢谂住而家唔使输咧，佢就日日谂住买100蚊，系嘛？ 最细 唔系 O K 嘅我。 你估中咗边几场啊？你好似赢咗，赢咗啲喎。 赢噶，我 呢个守名神啊嘛，你 系。 我系永远系投嗰五位，我今日好似投3添啊。 咁犀利？ 唔系你赢咗啲咩先？ 我今日入球买咗4次中晒， 系咩？ 系咩？ 咁劲？ 系啊，真系。 咁巴西对墨西哥嗰场，你买边个先？ 墨西哥系咯， 佢唔系买嗰场，佢就唔系买嗰场， 就冇买咯。 佢通常系买德国啊，咩托马士梅纳啊，咩云佩斯啊，嗰啲就中晒啦， 中晒啊！ 咁犀利， 我就多中啊！ 我话惨啦，系嘛？通常咧，一日比赛里边，我梗有一场系重心投注嘅，因为我比较有信心啊嘛。通常我一落亲嘅咧，永远都系大包围，唔系大包围个结果，而系话如果佢开大嘅时候，我应该有几条飞中。例如系前咗几日有一场我啊死啦，一字噏到口唇边，我系中咗个大，跟住中埋个波蛋，系、中两样嘢， 连中三条， 连中两三条系啦。咁样一弹就弹上嚟噶，之后嗰日当然系第一啦。 又输翻， 之后咧又输 突咯，你第日， 哎呀， 你第日买七条输晒， 即系唔系净系。正 系啊，即系买七条， 我买六条， 咁咪死咯，系咪？即系一搏一你一重心嗰场一输咧，就唔加负啦。 咪就系巴西嗰场咯， 唉，真系 点会买和啫？ 唔系我嗰日输系输尼日利亚对尼日利亚对唔知咩嗰场， 伊朗 对伊朗嗰场 买到咁偏。 唔系大佬， 大啊嘛赔率。 嗰场咧赔率系第一好分，第二因为非洲球队对亚洲球队 嗰个场， 嗰场系应该会有成交。个问题就系话，啊你输都算数啦。哇你两队可以打到天上嚟飞马对和富大步咁，带上去又甩，盘球又脚软，射又飞机，比又比唔中，净喺后边喺度猜猜完前啊猜翻后，成场波90分钟，即系。睇我睇半场已经嘅心啦， 系我都系斩来斩去，顶下顶下咁样，冇威胁，冇攻势。 琴日巴西即系当然就冇睇啦，系嘛？ 三点点睇，大佬 唔系即系今日做起身我冇睇。哇！原来发觉喂呢场波已经算打得好好，打得好好睇，系唯独是就系墨西哥龙门啊，哇食咗春药咁，左边又扑到嗰球咁嘅头锤，尼玛嗰个波一叮叮埋去，佢竟然叮到柱边。但系佢飞落去竟然可以单手扑出去，哇！真系冇得顶， 即系企喺度挡就挡到个波噶啦，好似 Gordon Banks 扑阿比利个头锤咁样，一样系咁短距离，一样系咁快反应，哇！呢啲真系冇得顶。 射波要对住许射咁。 但我琴日重心，我顶咗个位，我买咗半场，仲要半场入球大。 都输， 佢系零比零，咁点输？ 系咯， 难得喎。 半场入球，但系两球就已经赢钱噶啦吓，讲紧，即系你入一球，我入一球啊。咁咧，仆街又输啦，系咪？咁於是搞唔掂啦，係咪？今日亦今日又輸一場重心之後又敬陪末席，係咪？而家我大概唔知得八千零分。 而家咧似玩 U 佬咯，你哋係越玩越輸啊嘛！ 你知我話你第一日咧， 一開波輸二百幾分咁咧，我知 唔？唔係啊，第一日個個1500咁買，而家個個100、200咁買啊， 已經係好醒噶啦，你明唔明啊？個問題就話頂你肺，咁你牙膠戰，原來就每日捉你啲人買200蚊落去輸。咁啊买嚟做咩咧？ 唔系咁都千几嘅，200。 你知唔知开头唔系？你知唔知而家咁多个人就得一个人系直数嘅啫，即系多个人买啫。 哦，边个？ 系得 Roger 系咩？ 我冇记错，得 Roger 咁犀利。 欧乐轩都唔知系九千几嘅， 我都九千几咯。 但系欧乐轩就犀利啦，琴日俾人捽下捽下，叫佢买首名入球啊，佢竟然写咗艾沙云落去啊！ 艾沙。 我话唔得啦，咁我谂我要买云巴士顿啦， 手手窿，写欧伟伦手窿啊，手 大佬啊，上届世界杯有只，上届世界杯唔知成已成卅岁啦，今日仲嗌沙环大佬，跟住阿摩长话点样处理我话唔得啦，咁既然啦，欧乐轩要买呢个人嘅话，我哋花生台个个都吓好 helpful 噶，咁我哋死都爽，你死掂佢，马会波落飞，我都受你， 我受， 系嘛，就系将个艾沙云写落去，你有胆买就得啦，系嘛，咁 着咗真系。 我下场英格兰买 成场 系啦， 即系成场睇到我真系睇咗德国对葡萄牙嗰场啫，一路睇一路讲粗口，葡萄牙都输四蛋都顶佢。 系啊，我黐线， 德比比啊，比比真系傻傻地， 一头头锤 狠人， 嗰个红牌早啲帮你收档咁样 啊，嗰个红牌净系申请嘅。即系佢觉得自己身白精白之身啊，觉得唔系好好意思。一见到人哋污低咗个身啊，见到Thomas Muller 一 move 咧，想揾个头顶佢啊，咁啊个红牌申请批准。 即系有啲咁嘅， 跟住下一两场就唔使唱啦，咁就可以自己周围喺巴西嘅周围。 真系唔怕神一样的对手，真系最怕猪一样嘅队友。真系 净系由头到尾就见到佢同球星闹交。 哇，仲可以俾人食话，仲可以黑到有两个人伤咗。 低嘅真系， 换人都冇得换啊，大佬。 唉，顶佢肺！真系唔怕神一样嘅对手，果然系。 睇咗笑话，你几多个踢人？就一个咧，我真系唔知道。 冇啦，啲大 小人， 即系所谓叫传统劲旅嘅，而系无线播嘅，好似今晚最后一场就12点澳洲同荷兰， 系 咁啊，当然你有时间睇就睇啦，冇时间睇就其实分咗佢啦。澳洲唔会赢到啦。 阿 Penny 得翻3000几啫， 系咩？3000几。下场咧，佢3000几压埋落去啊，跟住负分噶啦。 3000几佢搞咩佢？ 系啊，哇！ 跟住负分噶啦。 唔系佢场场都好大噶咯， 超 2000噶，成日我哋恩啊。 输翻输咁多 啊！唔系呢啲咪就病态赌徒咯， 成日追咯喺度。 要真系睇下 Tony 点救佢啦。 但系其实最病态，我同阿 Donna。因为得我同 Donna 啲盘咧，系好似有研究过咁。 真系，我真系有 study， 我唔系讲笑。 系啦，跟住一场波买两三条飞啊，跟住又买埋啲角球大细啊。 哇，呢啲好明显系去开马会嗰啲朋友嚟。 因为我见到咁多个 option， 梗系呢样拣下，嗰样拣下，我唯有。 其实你系低过02嘅赔率，我系唔买嘅。基本上，即系一定要高过2倍我先买。 即系据说啊 ，Donna 成日买中咧利物浦啊，3-0啊嗰啲波。 咪咯，7倍啊，9倍啊嗰啲噶。 系啦，买 只输咗几多场先至买咗。 傻嘅。 佢通常输嗰啲都巧噏嘅，就赢嗰啲多数系有买 嘅。唔系，其实我净系买利物浦噶咋，真系噶，系啊。 净系买利物浦对家，让生活好， 唔系买利物浦。 咪买利物浦。 就系一日场场买利物浦，但系就冚唪唥买下盘。 黐线，我哋买谢拉特嘅啫，其实 冇呢个冚唪唥都系曼联 fans 啊！你呢个冇利物浦 fans。嗱，第二个话， 但系我想话咧，喂，你有冇见到咧？佢哋喷 哦，你又问嗰系咩啊？ 先啦，喂，做咩？ 你知咩嚟噶？ 我唔知啊， 我想知道佢咩嚟噶？ 嗰支系支过期剃须膏， 真系 系因为剃须膏系一样会过期，而且个因为佢摆得耐咧系会腐蚀，令到个樽会爆啊！ 我想 问，唔系，因为嗰样嘢唔使食啊嘛。 你讲真噶？ 系啊。所以系嗰啲嘢咧，通常做 promotion 系会送出去嘅。 唔系、啊，我真系呢个真系啊！佢系话嗱，判咗罚球之后咧，球证就会喺地下画一条线，就唔俾嗰啲人墙过呢条线嘛。而呢啲白色嘅喷沫咧，喺20秒之后自动消失嘅。 你咪试下搵啲剃须膏喷落地下，睇系咪20秒冇咗咯？ 20秒冇咗噶。 但系佢加句所费不菲嘅喎，呢啲喷喷。 咁咪改咗个名咯，20秒自动消失的喷漆。 就系可以赚你钱，其实根本就系剃须膏， 根本系一支大剃须膏。 太阳能 真系啊，唔怪得 系啊， 你翻去 乜嘢？ 我知噴落個噴落個波度嗰個嘛，同埋噴落人牆度嗰個嘛。 噴落波咁樣。 因為咧， 要啊要搞嗰個究竟射發球嗰個點喺邊噶嘛？ 哦，係係。 因為曾經何時我揾個人 sponsor 啲年夜飯啊，佢送啲贈品好多都係啲剃鬚膏啊、剃鬚刨成嘅。因為佢話嗰啲嘢咧，其實係要一定要用咗佢，因為如果唔係入邊嗰個樽會爆，會即係會腐蝕會漏咧，係好難處理，真噶。所以佢係 你又唔笑我，真係有啲信你信你。 唔信就白就啊！你呢个女人，你呢个白女性嘅白鸽， 唔知你讲紧真定讲紧假？ 唔系咯，你有时真时假，有鬼咁认真。 系， 仲有个波咧，知唔知个波有咩特别啊？今年 个波有咩特别啊？你觉得咧？ 边个波？ 世界波 系咪墨西哥嗰个？ 你觉得咧？你觉得咧？ 球证个女球证， 你觉得咧？你觉得个波 有咩特别？佢话咩咩比一般足球光滑？光死啦！死啲 光滑， 系啦，就減少咗 50% 封咗噶，所以今次嘅比賽咧，喺中場射龍門咧係會中多啲嘅。 咁我想考下你咯，你知唔知咁多年世界盃咧最衰係邊個波？ 陳茂波， 你真係派膠之神啊！ 完全冇感覺呢個， 你真係派膠之神啊！最衰嗰係2002年日本世界盃個波，因為點解嗰個係一個 composite 嘅波，唔係即係而家嗰啲波係一塊 synthetic 嘅皮，嗰個皮嗰個構造咧係每一粒圓形嘅橡膠珠排列而成嘅，所以嗰個波嘅特點係特別輕同特別飄。所以嗰年嘅入球系普遍细嘅、 哦， 但系佢哋话今年个波系做到佢预射同埋个波嘅 trajectory 啊，嗰个轨迹啊系准确啊，所以今年普遍入球系会系 哇，唔怪之 派 路 嗰球 咁靓 啦， 你系啊，你睇派路嗰球一射射埋个波，真系好似哇手摆咁，即系滑长冲力射球摆落去眉底就系眉底，就系争嗰两寸啫。 啊、哦，原来有。古惑的波 唔系古惑的波，嗰、那个波只要你俾800蚊咧，系有得买咧。Adidas 唔系，你知唔知仲有一样啊？你知个波而家有晶片噶？ 哦，嗰、那个而家 Apple Store 有得卖，嗰、那个2300几，系啊，嗰、那个系可以有个 app 去 mon 住你个波嘅转速啊、运球啊、快定慢啊、高底啊。 唔系啊，佢呢个晶片咧就系话你入咗个龙门白界之后咧， 个、 哦、球证即系标咧，嗰只标就会高咁样噶啦。 你知唔知系唔系净个波？呢个系成套 system 噶，170几万一场波。个 course 啊，净系有呢、這个，净系呢个 system 去 mon 住成个比赛啫、嗯。第一队得益嘅就系法国队啦。 晶片，你有个、有粒晶片落个波度，令我谂起赌神入边， 即系液晶体显影隐形眼镜， 中咁样揿会打大啲色。 我谂都系差唔多嘢，哇，真系贵喎！而家呢啲世界杯、啊， 为咗阻止你呢个咁交嘅讨论，我决定转话题。 嗱，讲埋呢个、啊， 你又未讲埋，你讲。 黄贵兴金句、 啊，好，你要派交就派啊！你我抵手得住。 唔系，其实我系睇晒杯。 你知唔知边个叫黄兴贵啊？ 贵神咯， 贵神做咩噶？ 广播咯。 我知系广播， 但系广播有好多种 style。 佢系啦，佢以前讲咩波先知啊？ 佢咪就系讲错字数嗰个嘛，即系 捉金球。 佢好多嘅，佢系十二码 十二码呢样嘢，一系入一系唔入，系啦，其中一个金句。 俾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啦。贵神出名咧，系因为嗰时系有线开始啱啱有一波欧联。但系佢第一年博欧联就好似唔系佢自己报，系做 ESPN 开始嘅。 哦、 ESPN 广东频道咧就有江中德、何辉同埋黄兴贵广播。 所以而家佢哋系三个系喺翻埋一齐， 喺 个无线度广播。 咁但系嗰时因为你知啲欧联多数好夜噶嘛，咁所以啲主持人通常广播之前好似系 B 哥咁嘅。会饮翻两杯，嗒翻两杯嘅，咁、 哦、 所以通常咧就好似饮大咗，嗨嗨地咁去揸支孖精咁咧，佢就走去养港波。通常呢场咁精彩嘅赛事，巴西又领先一粒啦，咁样嗰啲咧，一讲起就啲人一知道贵神派胶就想熄电视。 但佢几好笑喎，睇翻佢啲金， 你真系觉得好笑啊？因为你嘅胶嘅程度同佢有一挥。 唔系喺话妈，嗱喺今场波，睇今场波。边队能够入一粒先，嗰场就会有优势，即系讲咁嘅嘢。 咗咧， 十二码呢样嘢，一系入，一系唔入。头先阿 Jeffy 讲咗啦， 系啊， 呢球波如果冇龙门就入啦。 咩仲有咩真系好劲？咩真系？ 就呢个我唔明白，佢爱华顿呢队波，借渣嘅价钱。 但係踢出燒鵝嘅味道喎、啊。 你到底明唔明點解先？ 我唔明喎、啊、呢、這個。 即係佢覺得呢場波嘅人腳就好參差，但係呢場波踢出嚟嘅水準就好高，所以燒燒鵝奶嘅價錢就係借渣咁嘅味道，唔係借渣咁嘅價錢，燒鵝咁嘅味道。 唔係話咯，呢位球員有三大缺點：冇速度、唔夠快、跑得慢。 佢話隔離仔啊嘛， 我哋全部都記得㗎，其實。 真係㗎，我唔知喎。 係啊， 就係話足球，足球咧係要將個波射入網。 呢场波 系 飞球 都系咁打嘅啫， 哦，都唔原则上都系冇波啊，系啊，原则上 唔系同埋有个女仔问咯，即系有人抽筋，老抽今年好多啊嘛， 嗯、 喂，抽筋啊球员，咁佢就话，抽唔系佢就问，喂，如果球员抽筋点啊咁，佢话抽筋，咪唞下咯。夹埋啲咁无厘头嘅嘢， 所以咧，其实我睇波就唔知点解要睇无线嘅，因为点解咧？ 多女仔啊嘛。 我讲紧十九台，即系阿教主系阿、 那個 啊、教主讲到，因为点解咧？喂，你唔好成日搵啲女仔去讲波，即系好似阿 Donna 咁，你搵佢讲法律佢叻啫，佢真系夹硬去背啲 gap 去讲出嚟，其实好夹硬。 系咯，一系入一系唔入噶啦。 但系阿 Donna 有样嘢系买波叻啊嘛，但系我死唔信无线讲波女主持佢买波阿 Donna 叻。咁你既然冇 tips， 多谢，不如上无线 top five 系啱啊！你使唔使联络下郁敏啊？吓，佢请你上去做客席主持，同阿卢觅雪一齐讲波，喺你人生里边都算系一件事啊！ 冇搞，多谢晒啊！真系 又唔使， 唔使、嗯，我中意近阿贵神多啲，主要系 咁啊！派教神，我哋可唔可以转话题啊？ 可以 转话题啊！喂，讲正经嘢。 正经嘢第一单，梗系讲翻上年，唔系上年，上个礼拜六月三，即系六月十三号嘅冲击啦，系咪？ 冇错。 咁嗰日就即系咁唔好彩啦，系咪？其实我嗰时喺度录紧 live 嘅，咁因为去之唔系有个又或者嗰、那个集会之前，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已经系讲定嗰晚可能有事发生，又或者嗰晚要去声援喺入边拉布又好，喺入边表决嘅议员又好，咁我喺度录紧 live， 我就估唔到咁大镬嘅。即系时位就系就嚟表决嘅时候，六七点就可以出事啦，七点零钟开始爆又爆玻璃，成件事一路搞到第二朝啦，系嘛？咁其实呢几日都好多评论就系话，究竟嗰啲示威者应唔应该冲入去，系咪？咁啊最高调嘅当然系嗰班所谓热犬就喺度搞阿明啦，话阿明点解好意思阻住啲人啦？ 系、嗯、啊，大家睇到段片 咯。系啊，相关嘅讨论就其实非常之多，系嘛？中意嘅亦都可以，琴日听阿萧生，唔系前日听阿萧生啦。 喊。 咁即系讲到喊，一个老人家。以我记忆冇错咧，佢好似 系梁振英上台选到嗰阵 时候， 之前 都有喊过一铺， 知道梁振英一定会当选嗰阵时候， 系啦。再之前你记唔记得？ 再之前就唔记得啦。 好似佢就系讲过一次，就系佢唔知爸爸过身嘅时候。苏花佢都系喊过，唔知即系一次半次啫。咁而家喺镜头前又睇到佢喊啦。咁当然就系话，即系冇人预计到佢会喊咁，即系咁伤感咁成啦。咁但系佢其实讲咗好多示威嘅角度，其实都有一参考嘅。我只系想补充少少啫。第一， 第二， 冲击者嘅派胶盒，我真系非常之敬佩。唔紧要，但系我觉得你为呢个节目制造啲 gap 位咧，我觉得系非常之感激，因为呢啲 gap 位我唔识啊。 派胶王后，派胶王后， 唔系我就系唔止 wonderful， 系 too wonderful。 够， 好够啦， 够啦， 留翻迟少少先， 一阵再讲。贵臣，一阵我哋一阵俾 我哋一阵俾一节你讲。 佢系咁延期喺我脑内涌出。 嗱，我睇一样嘢想补充嘅就系冲击者嘅意图。 正经翻先， 点解系冲击者嘅意图咧？当然有一班人，我唔知佢有冇去冲击，但系喺条片度好清楚，就系睇到有啲人戴面具，有啲人冇戴面具，嗰啲可能系学生。咁嗰条片大概讲出嚟嘅意思就系话有人想去抢铁马，阿明就阻止佢哋。不过阻止系件事实嘅一半，因为后尾咧阿明都系冇延迟间冇阻止佢去冲嘅，只不过佢哋唔够胆冲啫。 系 咁个问题就系话叶正淳嗰啲人抱住一个乜嘢心态去攻击佢？除咗个政治意图之外。你要攻击人唔去冲，咁我首先问你，究竟你个位 翻点样冲先？ 系第一 翻点为止系你嗰种，你点跌翻你嗰种冲先？而家咁样算唔算冇冲啊？ 我相信佢意思就系话 爆墙喎，其实 我相 信墙都爆埋啦， 系咯， 咁都叫冇冲？ 我相信佢意思系话系啦，佢一定要系阿明系鼓励佢利用铁马，甚至乎我出咗个 post， 咁当然有个人啦，系咪我朋友嚟嘅，住屯门嚟嘅，即系一路以嚟佢言论冇咁高调，所以我就冇 block 佢啦。但系当然DNA 里边就系、是、即系好多朋友口中讲嘅热犬啦，系咪？咁、我通常都好少咁样讲人嘅，系好少，唔系唔会啦，而家多咗啦。咁佢当时就问我几个问题，喂， 咁我问佢系咪阿明应该带头冲入去咁先叫啱咧？佢话系。咁示威啊，从示威或者冲击，从来都有两个 mentality 嘅。一就系抱住我中意做，我觉得咁为之叫正义，我冲咗入去满足自己。另外一个心态就系话，我冲咗入去之后，希望人哋明白我原因，点解我要冲，而继续去帮我嘛。 嗯。 咁当我问佢啲逻辑性嘅问题之后，佢又唔识答啦。当然系。咁呢个就系一个好典型，所谓叫热血派嘅心态，就系话佢觉得嗰件事应该点样做，你要 follow 我嘅意图而你去做。呢样嘢揭露咗一样嘢，点解你要评论一啲阻止呢件事发生嘅人？你抱住咁嘅心态，原来你抱住一个食花生嘅心态，即系点啊？你啲人冲，有人阻住你嘅，我帮你闹佢。咁但系呢条契弟佢当时嘅处身喺边呢？你而家喺屋企食紧花生啦，你老味。 喂，同埋唔算阻噶，我觉得你嗰下你要衡量好多嘢，你唔系每一个动作都做噶嘛。你除咗嗰样嘢冲唔冲啱唔啱先呢个唔讲住，你有可能伤到自己人噶嘛，即系你有可能伤到自己示紧威嘅人噶嘛。你打可能打碎咗块玻璃，你可能会戒亲，你可能会有其他更加危险嘅嘢发生。 系啊， 我唔觉，即系我唔觉得，就算我用冲嘅立场去讲，我都唔觉得你一定要系拎个铁马去爆玻璃先叫有冲。 同埋阿明到最后都已经话，如果你哋要行动，你行动啦，行动者咁样有噶，有俾佢噶，跟住之后嗰啲人，嗰啲蒙面嗰啲冇自己走去啫嘛。 我觉得佢学一学指啲人，等佢有时间去思考一下，系咪真系要咁做系合理嘅、嗯？因为嗰刻咧，大家个在场个情绪咁激动咧，好多人会冲动咗， 系好容易冲动咗， 会唔会做咗啲嘢系？佢其实都冇谂清楚咧，系会嘅。你俾一下。即系俾一个停一停， 系啦，俾几秒佢。 咪但系你 谂谂，佢可能真系觉得啊，都真系唔好咁做。 你有冇谂下，其实揸住铁马冲嗰班咩人先？ 诶、系啦，呢个就系我想讲噶啦。当你去闹人哋制止另外一班人唔好冲嘅时候，你嘅 position 就喺屋企食紧花生，即系话你想睇到件事发生。我觉得冲好睇啊，你唔俾嗰件事发生，我冇得睇，我咪闹鸠你咯。啲、咩心态嚟噶？ 即系讲咩啊？临尾阿明俾人拉嗰个咪阿明， 系啦， 系咪先？ 同埋证明一样嘢，如果你喺现场，你咁巴捻闭，你就唔好听阿明讲，你冲咗去先啦。点解你有机会去闹人哋唔冲咧？ 唔系咩噶嘛？ 啱啦，有几多个所谓热血派嘅人士喺网上面攻击阿明，话阿明做嘅嘢系唔啱、唔正义、唔应该，系喺度打击紧香港嘅示威自由，系喺度围紧稳。你喺现场冲嘅。点解你唔听阿明讲？你咪自己冲落去咯！你有三个，三个冲；你有十个冲；你有三千个，咪三千个冲咯！到最后冇人冲，点解啊？因为你闹佢班人喺电视背后，喺个 mon 背后食紧花生啊嘛！你讲得咁叻，原来你就喺个 mon 前面打紧飞机食紧花生啊！你闹人咁正义，点解你咪话唔哎？我唔听阿明讲，你咪自己冲入去咯！你又唔喺现场，哦，原来你唔喺现场，咁啊讲晒你个花，即系咁咁讲晒你个花生心态啦！咁耐以嚟。哇！点解我咁支持花生台嘅言论自由？花生台其实有一种无奈。点解我哋做得到嘢嘅时候，点解唔企出嚟要喺后面食花生？我哋觉得无奈。香港而家嘅环境就系好无奈。我应该做啲咩嘢？原来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做正即系企喺正义呢边嘅，做出嚟都会俾人攻击嘅。咁你又做咩呢？但系问题，我哋点解食花生都要讲出嚟啊？我哋有种正义感啊嘛。你班契弟。企喺个光环底下去闹符合公义嘅人，而且嗰个仲要系俾人拉嘅人，你都可以咁样攻击佢。你正义嘅光环就系如此，你嗰班叶正纯就系咁啊！巴闭，同一日同一个人，今日人哋开完记者招待会话唔冲啦。哦，你呢时三刻又话俾人听，哦，原来礼拜五咧，其实我哋都唔去噶啦，因为你哋决定唔冲咧，嗰班人你哋嘅政治站就你自己负啦。我哋就主张我哋啲人唔去咯。哦，即系冲嘅你又闹人，唔冲嘅你又闹人。讲到最尾，你都系唔喺现场出现，你都系咁往前面打飞机同食花生啫。呢、这个就系你嘅所谓叫政个道德个高度同埋道德嘅光环。哇、哦，好好嘢嘅啫，我觉得呢班人死咗去啦。咁中意打飛機， 但我又同另外一個角度睇，因為其實我都同啲記者傾過，即係嗰班即係抬住鐵馬衝嗰啲咧，佢哋話佢哋已經問曬，因為嗰日其實有八個單位噶嘛， 嗯， 即係基本上， 即係文匯報嗰咩所謂八個邪惡組織啊， 咩古洞北發展啊，咩粉嶺、打鼓嶺、土地正義學聯，咩八個，佢哋話佢哋問曬攞住嗰張相去問曬呢八個團體，喂，識唔識呢啲人？八個都話唔係佢哋嘅人。咁係唔知邊度突然間飆出嚟喎，同埋呢佢就話啦，其實呢八個團體有個即係已經有個 compromise 咗，嗰晚呢最多 是拿啲竹签笃下道门。 哦，即系见电视见到 嘅。系啦，或者攞只手嘅啫，就从来一定系话唔可以太暴力啊，铁马嘅。咁所以呢一班人咧咁狼死咧，系唔知边度突然间飙出嚟嘅，同埋好生面口嘅，佢哋话。 同埋系咯，同埋戴晒。 咁我又觉得唔系嘅。 是咩？你识 我在场嘅，其实因为 除咗 唔系你讲， 嗱我当然我认唔到你边个啦。 唔系，其实 我 即系想 在场嘅 认人就要叫刘墉啊， 刘墉系。 因为刘墉被人访问嗰时候，佢哋嗰啲热血暴徒，每一个都认得。 系 啊，冇劲啊！ 咁要封欧文问佢， 消费刘墉， 消费下佢系啊。 好，你 咁你喺现场嘅点睇？ 唔系我冇留意得咁详细啦，但系我睇就系都系在场，真系喺度示威，真系喺度示威嘅。 补充埋一句，点解佢哋会拣咗埲墙去撞咧？知唔知点解咧？原来 佢睇唔到后边有冇人。 唔系，因为佢哋原来八个团体已经话咗，你系呢道门，佢系呢道门，呢个玻璃咁样咯。咁所以咧，佢哋就冇位埋咗佢，就求其揾埲墙。 成个 点知个墙系豆腐渣嘅， 成 就烂咗。 系成个场合去到咁火爆嘅时候咧，啲人控制唔到系好正常嘅。你话嗰啲会唔会系？ 其实 喺渗透，我唔信噶。 好远拖过， 因为差人系掹枪啊！嗰萬個位。即系 我见到啊，我睇 如果你话嗰啲系内应，佢搞到系掹枪嘅话，咁系好，即系我唔信咯。 我唔觉得系警察嘅内应，可能系唔知道共产党定乜嘢派落嚟咯，整到你激动晒咯，全部人。 咁我又唔系太过 buy 呢个阴谋论嘅。 好啦，休息一阵。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网罗动漫资讯，追踪日本文化。阿 Sam、张旭文、欧乐轩，业界、学界、政界偶然相遇，展现日本新面貌。火烧万世桥，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第二節 係翻嚟講多兩句先。啱啱講到你講卧底嗰個問題啦，嗰晚咧嗱，憑經驗所講，唔覺得似係嘅，因為你話你話派佢哋收錢嚟嗰啲咧，我哋都見過，即係一次天水圍，我哋去又俾啲黑社會圍啊咁樣，你知嘅，即係都分得到嘅。 嗰啲真係賊嚟嘅。 嗰晚以我觀察啦，我唔敢話每個都唔係啦，我見嗰堆咧就係真係似係抗爭者嚟嘅。我就唔覺得佢哋係似係 但係可能係一啲好相信自己做嘅嘢係啱嘅抗爭者，而且佢哋嘅 mentality 都係冇準備去聽人講嘢嘅， 經常嘅，成日都係咁嘅，每次呢啲場合都有啲咁嘅人， 即係佢覺得自己一定啱，而佢係嗰班人可能三幾個 agenda， 我要做啲咩嘢， 我要衝， 係我要衝就衝啦， 係咯， 我要衝就用盡任何方法去衝， 但係我都講過。你嗰個情況好易擦槍走火，你講緊係一道玻璃門，你係講緊用一啲器具，而且係啲好重型嘅器具，因為你拎起嘅鐵馬起碼幾百磅嘅喎， 同埋好遠拖過去嘅嗰個鐵馬。 你係講緊兩三百磅一隻鐵馬，你拎佢掟埋塊玻璃度，咁塊玻璃梗係碎啦。係 咯， 咁個問題就係後邊嗰啲人，如果佢覺得佢自己生命受到威脅，而佢覺得你嘅樣係好兇狠嘅時候，佢會點樣做呢？最惨就嗰班人揸住个枪嘅， 系 你谂下天水围嗰，唔系你谂下石梨嗰单嘢， 攞住把戒刀都开枪， 攞住把戒刀都打下头三枪。我唔知你攞住把铁马去撞烂啲差佬面前块玻璃，而个差佬觉得佢自己嘅生命受到危险嘅时候，佢攞住支枪，我唔知佢肥唔肥你。 嗰班真系好重兵啊！ 同埋仲有好多支枪，同埋出边有好多人啫， 咪咯， 唔净止你嗰几个噶嘛。出面全街都系人， 同埋就系话你个铁马冲烂咗啲玻璃，后边三千人一涌而上，啲差人觉得惊嘅时候，哦好话唔好听，有个突然间屎淋尿嚟，突然间向天开咗枪，或者唔好意思流弹射中人。 上次澳门抽水哥咁， 抽水哥 唔知几百米外边个婆都俾佢中咗，中咗流弹。 咁就系香港嘅社运第一枪啦。去冲嘅人系咪有能力去承受呢一枪咧？ 咪咯。 当有呢一枪发生嘅时候，究竟香港社会点样睇冲击运动？即系喂，咁样就个道德感染性系冇晒噶啦， 因为警察开得枪你就是暴徒嘛。咁同埋就係话你諗下警察对于呢一样嘢个态度会係点，以后见亲冲嘅人就係开枪肥。就因为几个人攞住支铁马就冲咗啦。咁我就唔知呢件事嗰几个蒙住面去冲嘅人係真係孭唔孭得起。而係香港整体嘅社运孭唔起㗎嘛。当你决定要冲嗰刻。 所以就係话喺嗰啲场合係好容易会火遮眼。 係啱 啱。头。 唔係话佢冲嘅心态啱唔啱。 即係其他位置所有人，我甚至我识嘅人我都觉得嗰晚係过分地激烈咗㗎。 我都明嘅。 咁你长毛都係咁样整，所以整烂嘢即係坐要坐三个四个礼拜啦。佢都已经好理智㗎啦其实。 即係所以你去判断呢件事究竟啱同唔啱，我諗有好多角度。但係冇一样嘢係即係但係唔可以争议嘅，就係话你需要一个 fully understanding of 你而家做嘅嘢。阿明就係俾緊一啲时间俾做緊嘅人一个思考嘅空间去諗下佢而家做嘅嘢负担负唔负担得起。咁样都唔叫正义，我就唔知点叫正义喎。喔、哦、原来嗰个热圈就回喔、哦、文字推论嘅嘢呢，论述嘅嘢呢，你搞啦，我哋唔玩呢种文字游戏嘅。非常之答得好，唔係我鍾意玩人文字游戏，而係我相信你做緊嘅嘢係需要大众去公众去认同你，你做嘅嘢先係有价值同埋值得去做嘅。当你做緊一样行为你自己觉得啱而所有人觉得你错嘅时候，咁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呢？你从来都唔准备人哋会参加㗎喎，亦都你唔稀罕人哋参加。你同埋叶正淳两个人信得过你就可以去打个江山返嚟啦。咁好 ,very good。咁我乐观其成喎，唔见你去冲咁解咋嘛。 佢用念力呢可能。 咁个个戴住个面具啦，系咪 唔使呀，屋企都觉得个念力。 我哋可能唔生性啊。 香港念力都上到北京啦。 你知呢个世界有好多人多事㗎啦，阿黄仁达幅图咁靓，我又唔知会唔会有人走去改咗幅改图做咗个面具。礼拜五走去戴去会场个个都念力抗共系咪 我哋呢从来都唔系抗拒啲戴面具嘅人嚟参与。 嗯， 即系当然会有个担心，就系话会唔会人渗透咗系第啲人，咁呢个担心唔系冇嘅，但我哋从来都唔系抗拒嘅，即系我哋一路都讲紧啊，你为咗保护自己，即系唔好咁容易减低个抗争成本，我哋都有主张嘅， 嗯， 你咪戴面具出嚟咯， 我哋净系抗拒念力啫， 系， 咁嗰个面具其实有样喺度，即系黄杨达佢一喺度，咁咪人人系黄杨达咯，咪几好啫，系咪佢咁勇武？ 但你信唔信系有卧底先中里边？ 佢话咗啦，佢话唔信啦， 不能嗰排。 佢哋话啊嘛，总之嗱，你身边嗰个嗌口号佢唔卖嘅就 系 噶啦。 咁但系咪便衣又好多？你讲头先佢哋讲话卧底收钱嚟系特登搞事嘅。 便衣我 讲 便衣。 咁嗰啲就我就睇落就唔多似。 嗯， 你话便衣就肯定好多啦。 系啦， 便衣 周围 都 系， 周围都系。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即系想补充嘅就系点解双王要高调咁？攻击一啲唔系所谓叫肢体抗争嘅人，佢背后嘅目的系想单一化所有嘅抗争。点解想所有单一化所有嘅抗争啊？令到警察打击容易啲啊嘛！佢要令到警察觉得所有抗争系得一样嘢嘅啫，就系肢体冲突、立架撑同埋冲玻璃。咁佢以后镇压你咪有藉口咯，好简单。但系其他人系点嘅咧？即系当然我唔即系有啲抗争，我认为系冇用嘅。咁当然你哋可以讨论系嘛？例如可能工党嗰啲所谓抗争系嘛，例如黄杨达嗰啲念力抗争，我认为冇用啫，你可能认为有啊嘛。从来我最多都系呢啲人都系笑下你黄杨达啫，唔会攻击你啊嘛。咁但系问题而家系讲紧讲勇武抗争嗰啲人攻击冇勇武抗争嗰啲人，佢想单一化所有嘢， 系 呢个系排他性嚟嘅，咪即系邪教。哦，双王啊，即系邪教。嗯，呢样嘢可以讨论一下，系嘛？即系如果系嘛，冇人知道佢哋有冇收共产党钱，即系呢样嘢我唔赞成咁样讲。但系如果有一班人去单一化，攞咗抗争个 definition， 呢一样嘢系好大件事。即系当警察对付呢抗争者嘅时候，佢用一个咩价值观，佢用一个咩道德标准去睇呢班人？咁我就要多谢黄仁达噶啦，佢咁勇武，我就要多谢阿卢思达啊，多谢阿叶正淳啊嗰啲噶啦，多谢陈云嗰啲啦，勇武。 我哋都可以讲古老咁喂， 系咯，试下你， 我唔知啊。 输波输得紧， 忽然间好有感，好感触喎。 喂，讲翻啲实用嘢啊， 讲实用嘢， 卖身啊， 张条线。 Jeffrey， 讲翻去讲翻啲嘢先啦。 大家谂住星期五去嘅就注意啦，以下事项啦。 因为咧， 公粮系唔可以咁讲，咪拉嘅大佬。 拉啊，大佬。 唔系呢个系一个公粮。In principle， 如果你准备进行呢啲咁嘅运动嘅时候，有啲嘢你需要注意嘅，系俾一个法律意见你。当然，你亦都可以揾你自己嘅法律意见。呢个系一个完全系。唔 apply 喺 particular 一个 case， 唔系俾人法律意见噶， 唔系噶，唔系噶，唔系噶，抗争嘅 do and don'ts 噶咋， 有冇？ 其实嗰日咧 ，Johnny 啊去咗呢个上半场啦，咁我都去咗下半场嘅，因为咧。我呢就走咗去呢个香港仔警署，咁我諗大家都知道呢，到最后大部分嘅抗争者包括阿明呢，我嗰日都见到佢嘅，咁啊呢、這个咁佢呢就全部都走晒过去香港仔警署，有几个走咗去海旁警署嘅，不过嗰啲都係早啲嘅，即係例如金英啊财叔嗰啲就走咗去海旁警署。 熟㗎啦嗰啲自己㗎。 係啦，咁啊係啦，而家呢个问题就係咁啦，就係、是、呢我哋呢就即係都以为係熟啦，咁但係点不知呢臨尾呢就出现咗件事，咁我諗大家而家睇报纸或者睇好多网台都知道，即係周乐行啊， 即 係阿黎啊， 咁五 个係啦，咁五个呢佢哋呢就俾人打，佢就投诉俾警察打，咁其实呢即係如果你俾人拉嘅时候呢，咁其实就好多嘢都可以保障自己嘅。 佢嗰晚係唔喺差馆俾人打， 佢哋就话喺警车度俾人打。 你就算你去咗差馆去救佢哋都望过，即系你都做唔到啲咩，因为佢去紧途中，警车已经俾人嚼咗， 已经嚼咗。咁但系如果嗰一日咧知道咧，咁样就可以即刻叫佢哋验伤，咁跟住之后临尾咧就拖咗一阵，咁样先至可以验伤。所以呢样嘢其实大家都要知嘅，即系如果即系你咁不幸嘅。任何原因你被人拉咗，跟住之后你嗰有差佬打咗你嘅，咁你咪走去验伤囉，呢个系你自己嘅一个权利㗎嘛。因为呢根据周乐行嘅讲法呢，佢呢就话呢其实佢被人打到喷血，咁跟住之后呢啲差佬呢就要佢走去清洗晒嗰啲血。 跟住 抹干先至喺个警署嗰度慢慢擎干水先至放佢出嚟㗎嘛。係咪咁跟住之后你先至走去呢、這个验伤嘅，咁即係佢都洗走咗好多嘢啦，係咪先？咁所以大家要记住，如果你真係咁不幸俾人拉，任何原因都好，其实你呢係可以呢要求去验伤嘅。咁同埋当然我諗大家好多人都知㗎啦。 有困难喺度，佢一路又俾人打，一路又要行使自己权利。即系都俾人打到咁金啦， 系其实都系， 唔系你第一次真系惊嘅， 真系好大镬咁样。 所以我哋讲多啲啫，等佢哋有心理准备嘛。 系啊，即系其实亦都即系，其实最好咧就系周学恒佢哋出咗嚟讲，咁出咗嚟讲咧，我谂下次咧，咁啲警察点都惊啲嘅，老实 系 啊，咁所以同埋咁我谂大家都好多人都知噶啦， 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去到你就有权唔讲嘢啦，我当然可以唔可以教你唔讲嘢嘅。我梗系唔讲嘢，妨碍司法公正啦。不过你又有权 教佢乱讲嘢， 唔讲嘢系啊， 讲嘢冇事嘅， 系啊，唔讲嘢就冇事嘅。咁啊，咁跟住之后咧，咁啊，Johnny 有冇啲咩讲啊？ 好似有个讨论就系话关于嗰个坐爆同踢保嗰样嘢。 嗯， 但我觉得大家似乎对呢样嘢嗰个个理解，好似同我哋即系受过法律训练嘅人吓个理解又唔系好同啦，因为我哋理解个踢保就唔系佢哋嗰个理解嚟。 不如你讲下啦，即系即系拉到去差馆之后，有啲咩有边啲 option 你可以拣？ 我听其他节目有讲过，佢哋讲过话踢保个问题，即系话我唔接受你警方担保，因为我唔承认我有做过呢啲嘢，我唔承认嗰个系一个非法集会，即系咁样样。但系如果你问翻我哋律师。就法律上就冇呢樣嘢嘅， 係嗰、那個叫做 接受保釋，係 係啦，嗰、那個叫做你嗰、那個叫做無條件釋放，嗰、那個就唔係叫踢保，嗱踢保咧就係、是、如果你保咗釋。跟住之后呢你过咗一段时间 係 啦，跟住之后呢嗰啲先至叫做踢保。 所以英文就叫 jump bail。 係啦，咁但係呢 就好似嗰时郁闷嗰啲。 但係呢其实呢你哋话如果要坐爆48，跟住之后如果我48小时你係就带我上法庭，你一系呢就唔带我上法庭，咁你就要无条件释放我，嗰啲叫无条件释放。不过其实大家都明㗎啦，嗰日都係不断有人同我讲踢保，我都知要讲咩，佢真係想坐爆48啫，係咪？咁啊跟住同埋呢 另外有兩種，就一係就自簽啦，咁自簽擔保啦，有一種就真係攞現金出嚟擔保啦。咁兩樣喺禮拜五嗰日都有發生嘅。 嗯， 係啦，有啲自簽。 兩樣嘢你攞擔保都唔代表你你就唔代表你承認嗰個係非法集會或者你承認任何罪行嘅。對於你會唔會被定罪呢係冇關係嘅。 嗯， 法律上如果你覺得你都是覺得唔 proper， 你覺得有問題嘅，你覺得咁樣啊唔得，我覺得咁樣變相承認咗佢嘅行動嘅，咁呢個係你嘅睇法。 嗱，我就再 唔係法律問題， 仔細啲當 layman 咁問啦。咁自簽同埋我俾 cash 有咩分別啊？ 自簽就唔使攞啲錢出嚟先， 就警察幫即叫做電幫你電住。 咁現金咧就要攞埋錢出嚟。咁其實我自己覺得，究竟你選擇坐爆48。就係選擇現金擔保呢，其實我諗大家都明白，咁啊抗爭啫，好多人都要翻工㗎咁樣，咁所以你都要睇下你自己個情況囉。 事實上如果最後係真係落案檢控你嘅話呢，你唔攞警方嘅擔保呢去帶你上法庭，咁都係裁判官都係俾擔保你，你冇理由同佢講話我等到審訊為止我都唔走㗎啦，咁就真係我又韞住你㗎，韞你過幾兩個月甚至乎再長啲都有機會嘅， 又白坐啊，大佬。 係咁，你坐嚟就即係係 咯，即係我哋又唔係白坐嗰啲人嚟噶嘛，你都明啦。 你唔使選啊嘛，因為 係唔係咁？你就講翻啦。咁擔保定係坐爆佢好啲咧？點樣揀啊？呢兩樣。如果我真係禮拜五真係俾人拉咗啦，點啊？ 其實你問我，我真係覺得快啲出翻嚟好啲喎。 即 係我又唔係好睇到點解要一定要坐足48小時。 都係一個抗爭係嘛？啲人覺得好有型啩。 咁呢個一定要係集體行動。我知道我咁樣 說，因為當年，因為當年咧，我講坐班嘅時候咧，當年係2011年嗰年 七一 中銀 嗰次咧，佢哋話坐爆咧就係坐爆差館，因為你成千人俾人拉咧，一齊就係坐爆差館噶啦。咁我諗個 terms 本來就由嗰個開始講嘅，就變咗坐爆差館。 因為2011嗰次咧，其實咁啱我都係喺嗰度， 我都 喺嗰度。咁我咧就喺呢個香港，都係喺香港仔警署。咁嗰次就拉咗好多人啦，即係嗰次 社運律師 啊，即係社民連同埋人民力量都俾人拉咗好多人啦。嗰次人民力量去曬北角。咁啊，社民 就 去曬香港， 先去西， 系啊， 報假料壞西環。 咁跟住咧， 跟住其實 咁嗰次就點解就係純粹因為即係拉咗好多人，咁跟住之後亦都 百幾啊， 係啦，咁再加埋，係啦，咁加埋即係幾百人啦，咁啊覺得喂，咁啊梗係不如坐爆啦，咁樣跟住臨尾咧就無條件釋放嘅， 係 咁啊，但係我覺得呢啲嘢係要睇實際情況嘅。是啊，即是看看禮拜五那天怎樣發生。咁啊，即係我諗啲示威者要自己諗下點樣去集體行動啦。 你問我，我梗係唔希望咁多人俾人拉啦。 係囉。 但萬一你真係俾人拉嘅，咁你就記得我哋頭先所講嘅嘢。咁啊，睇下點樣保障你自己嘅權利。 係啦，同埋呢頭先呢 ,Raymond 呢就講過呢，如果你真係揾唔到邊個人幫手呢，你係可以 PM 佢嘅。 Raymond 嘅。 PM 我係一個 option 啦，第二個 option 就係呢即係芒果失收花生起義個 group 呢，你一 join 咗之後呢，你 post 咗出嚟就自然會理你 嘅。 自然 會理嘅。咁我話變咗一個緊急求救嘅網站。 因為呢其實所有 group 我都唔參加㗎啦，係咪即係嗰啲咩爆破地獄啊，破地獄啊嗰啲冚冷都冇嘅，我冚冷唔識上嗰啲網嘅，我淨係想花生當飯食嘅啫。咁我 group 裏面一 post 咗呢係一定會有人理你嘅，因為大總管啊 B 哥呢係一定會 follow 呢啲 message 俾我嘅。 你擺破地獄我應該都會睇到嘅。 咁我見到係咪如果你係一個正型正派人呢，我係一定會聯絡我認識嘅人去幫你嘅。最緊要你係有機會話俾我听究竟发生咩事嘅啫，你唔好话俾我听，原来你揸出即系揸啲枪真系打劫，你又话唔系，你又去帮我，咁呢啲人我唔会帮啊，大佬。 即系留低个真名咯，如果你真系有事嘅时候， 因为系啦，讲讲点解留低个真名咧？ 因为咧，其实咧，去到警署咧，呢、這个就唔关系咪就系示威啊，无论任何嘅 保 任何嘅警署保释咧，其实我都系即系律师或者大律师咧，都系要知道你个名咧，即系你叫陈大文咁样，咁先至可以走到去咧去见你嘅。 如果唔系，差人就同你讲， 你揾 边 位啊？ 你揾边位啊？ 你 咁多拉咁多人，你揾边个啊？咁就耍走咗律师啦。 系啊。咁所以咧，系真系要知道个真名。 就揾索罗 B 咁样， 真系。你真系唔好同我讲索罗 B， 咁系真系会出事。 就揾你唔到噶啦。 系真系揾唔到嘅。 英文名得唔得 ？Brian， 唔系喎，冇喎。我哋冇网名喎。 真名啦，到时就。 好啦， 咁我讲譬如头先知道大家程序系点啦，当你去到差馆嘅时候，你有权保持加密啦，第二样嘢就等嚟保释你嘅律师啦，系咪？好啦，嗰、那个法律责任啦，咁唔好彩，即系大家睇到上次613系究竟咩环境啦，系咪？亦都讲过点解和平抗争嘅重要性，因为唔想伤到人啊，又或者想人见到呢、這个抗争嘅时候，明白你究竟做紧啲咩嘢，同埋你嘅底线喺边啊嘛。咁好啦，咁唔好彩真系俾人拉咗，警察会用咩罪名 charge 你咧？通常？ 有几种都多嘅，呢排就多咗啲刑毁啦、刑事毁坏啦，即系尤其即系可能搞啲门啊嗰啲咁样。另外多咧就系、非法集会或者系非法集结，系啦。咁啊呢两个都多嘅，因为好多时都系话哦，你而家呢个已经唔再系即系我批准咗个集会啦，咁又超过三个人，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已经成为咗一个叫做非法集会啦。 咁 样，咁同埋咧，如果有违反公众安宁咧，佢又 系啦系啦，加埋非法集会。 通常大家分唔到就系参与未经批准集会嗰个啦，同埋非法集结嗰两个分别。 非法集会、非法集结嘅分别系点咧？ 非法集结真系重啲噶。即系集结就系正如头先阿 Jeffy 讲啦，就系、是、有违个 breach of peace 违反， 即系破坏社会 破坏社会嘅安宁， 即系其实 系有暴力。 例如上次嗰、那个即系冲下啲门咁嘅情况，已经算系违反社即系破坏社会安宁噶啦。咁、那、嗰个就会变咗系 重啲， 会俾人话系非法集结啦。咁参与未经批准集会就系你申请咗。不反對通知書喺嗰度集會，咁你偏離咗佢嗰個路線，或者係佢嗰個時間完咗之後，你仲留喺嗰度咧，咁就通常就會告你參與未經批准集會，咁嗰條係輕啲嘅。 咁通常呢啲罪名嘅罰則大概係咩一個咩 scale 嘅嘢咧？ 以而家啲案例睇翻，就係你參與未經批准集會，通常罰款 罰款嘅啫。 但係如果參與非法集結係可以判監 嘅。即系假设， 刑毁都系 吓。即系假设，如果我系唔冲嘅，如果我去到嗰个地方就谂住赔俾人拉嘅啫。咁你有信心就系话我带住一笔钱出去，我被政治检控，我就赔咗笔钱就了事。 系，但系会有案底嘅。 我讲案底系个咩性质嘅案底？ 案底就即系你会有案底噶啦。咁但系当然，如果你罚款少过10,000元，三年之内唔再犯事咧，咁样咧就可以话俾人听冇案底嘅。是就算一啲正式嘅文件，即係你走去申请移民，你都可以话俾人 聽。但某一啲国家要寫返喎，好似美国， 佢哋好佢哋好奸嘅，佢哋有只会话佢哋唔係问你 有冇 问 过 一个案底，佢係问你有冇曾经俾人定过罪。 係啦係啦係啦。咁你一定要 say yes 嘅，其实。 咁嗰个就要係啦，嗰、那个係要寫係嘅。但如果佢问你呢，佢係问你有冇案底，你可以话冇案底。你真係可以话冇案底，因为有条法例保障你。 呢个已经有啲复杂啊。 即係英文真係 已经有啲复杂。好多人问我係，好多人 问。好多好多。 但真係问你嗰样嘢，你有冇 criminal record？ 你可以答冇。 冇嘅。 你可以答冇。三年之后。同埋你罚款唔超过10,000元，监禁唔超过三个月。 你可以答冇嘅意思系咪人哋查唔到，唔代表你冇？ 唔系，你冇讲大话咯。 正確，即係個法例咧就咁嘅，嗱、那、嗰個法例叫罪犯自身條例，就係俾嗰啲犯咗啲比較輕嘅法例嘅人改過自身啦。咁啊點樣改過自身法？就係、是、你俾人判唔多過三個月監，係 三個月， 咁你就 罰款唔少，唔多過10,000元， 咁你就唔需要披露。當人哋問及你嘅時候，你唔需要披露你自己犯過。你可以话俾佢知佢冇案底， 即系答冇，佢唔可以话你 冇案底， 即系做咗一个虚假声明咁样咯。 咁但系人哋有冇权去查你有冇案底咧？ 佢可以查警方个，我都唔会， 但系警方唔会俾， 系咯， 唔 会 俾，所以有 哦，即系你可以有信心地话俾人听，你第一你系冇 false declaration， 第二样嘢就人哋查唔到你案底。 系 OK， 咁如果咁唔好彩啦，系啲非法集结嗰条罪咧？ 非法集结有阵时要缓刑啦，有阵时要坐监，都要因为都要睇嗰个人本身有冇案底嘅。咁所以我都唔可以话就咁讲到俾你听，但 系初犯咁计咯。 即系好似上次大舅中呢条嗱，当然临尾打得咗2011年嗰次，咁佢同阿郁敏就 同埋133个人。 系唔系临尾佢？因为临尾中得佢两个啫，咁所以我只系讲佢两个。 系 啊，即系中就得佢两个啫。咁就应该系缓刑嘅，佢哋缓刑好似坐两个月，缓刑14个月。 系第一浸系。跟住第二次就再減。 第二次啊，大舅直頭甩咗。 甩咗啦， 大舅直頭甩咗。 好啦，最重嗰條啦，刑毀啦。 都唔系好重啫。 型位就好似长毛咁咯，四个礼拜咯。 加罚款。 咁但系长毛，长毛本身系有有一啲案底嘅。 十几廿个，佢系积反嚟噶。 咁但系型位嘅定义就系话系咪有 cam？又或者定到你罪，你係有參與嗰個毀壞公物嘅一個行為 咧？你破壞咗啲嘢，基本上都可以 破壞咗一啲公物， 即係而冇合理嘅理由啦。冇合理理由，佢有法定嘅解釋嘅。 譬如上次快必 嘢已經可以係刑毀， 其實唔使整爛，你快必貼咗個貼紙落去人哋個 banner 選舉嘅時候都係刑毀嘅咯。即系唔使烂噶，唔使 烂 噶， 佢冇事啊，佢冇咩讲嘅。 嗱，咁我咁理解，如果 有原因嘅， 咁唔好彩，佢耍啲阴招喺示威嘅地方摆咗好多盆栽花盆嚟嘅，咁唔好彩，你示威有行动嘅时候踩烂咗个花盆，嗰啲算唔算刑毁咧？ 咁嗰啲人唔做唔小心，嗰啲应该你唔会特登打烂个花盆噶，系咪先？ 佢告得你又唔知道。 攞落嚟， 我就系想问一下呢啲咁嘅踩界嘅问题， 唔系咁你一定要有心嘅， 其实真系会中噶， 有冇 intention？ 唯一可以打就系有冇心咯， 有冇心咯，系咯， 咁都死啦， 我要我冇人无神神走去嗰度示威，跟住要打烂个花盆嘅， 踩咯，即系我冲上，譬如你想冲过对面嗰道门，道门前边有一百盆花，你冲过去之间就踩到啦，咁算系唔小心定还是咩咧？ 都中咗， 咁可能就中嘅，咁所以你移开个盆花， 移开个盆花， 后尾要移 开 盆花。 佢 有啲花，佢有啲花可以移唔开啊，大佬，大盆啲嘅真系有。 佢而家啲，佢而家啲 差人咁嘅，你帮边边啊？ 佢而家啲铁马都上晒锁，所以佢而家啲铁马全部上晒锁， 即系预你搬唔到， 等你搬唔到咯。 系啊。警方就算要告呢啲个举证都好困难嘅，一来影唔到啦。 我就系想你讲呢啲嘢吓，即系有啲乜嘢系控方好难举证。 唔反对面具噶，即系你系减低你俾人告嘅风险啊嘛。我讲噶啦， 即系总括一句啦，即系你要有心理准备俾人告，同埋而家即系头先就讲咗最大机会俾人charge 嗰三条罪：非法集会、非法集结同埋刑毁。咁呢每一样嘢 A 餐 B 餐 C 餐都有代价嘅。你觉得你负担到呢个代价嘅话呢，你不妨去参与，係咪？但係冇参与嘅人呢，我諗呢个社会唔会有人攻击你嘅。因为每一个人可以负担嘅代价都唔同，係咪？咁有啲人係适合去冲嘅，你觉得你负担到嘅代价咪冲囉，係咪？有啲人係负责係点样 elaborate， 係咪解释俾身边嘅人听点解嗰啲人要去冲。咁嗰个都系一个即系一个 system 里面其中一个一 part 嚟嘅一个齿轮嚟噶，咁冇人可以话嗰啲作用系冇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真系做或者参加呢啲行动嘅时候，你真系要深思熟虑同埋有心理准备。 我想讲多个 part， 你讲埋嗰个 binover 得唔得？因为我唔知点解全民都要收到话以后全部都唔可以 binover。 嗱，簽保守行為就呢、這個就如果你真係俾人告嘅時候咧，先至會同律政署嗰邊傾嘅。咁大多數如果你本身冇案底咧，咁或者你嗰個所涉及個案件本身咧唔係太過嚴重咧，咁都有機會攞簽保守行為嘅。其實我諗都 係簽保就係冇案底嘅， 簽保就冇案底嘅，你要同意個案情，但係你就冇案底嘅。 但係就屈你要同意個案情，就好多人都唔肯制嘅。 有少少改得嘅。 係啦，咁同埋嗰個所謂嘅即係可能1000蚊十八個月1000蚊就唔使攞出嚟住嘅。如果你再犯第二件事，先要罚咗1000蚊，跟住第二件事先再判。 其实呢个咪就系 apply 落11年7月1号嗰个咯。其实咪有十个人落咗 charge 嘛，后屘系有六个人 bind over 咗走咗。 系，其实好多单都有噶，跟住反反费用。 但我就听到佢哋话而家 上次 又唔俾你 bind over 车胎啊，咁好多 咁嘅事， 揽警车嗰单都 听翻嚟。 咁啊，声讨袁国强咁样。 哦，好啊，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陈建文。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9:30，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扑 击会。 喂，第三节嗱，你 喂，今日我见阿 Donna share 咗呢个花律街六月廿七号啊黑衣游行啊，咁我即刻 share 咗你。 你真系好嘢喎，买咗份实体嘅苹果。 实体苹果， 我都唔知几耐冇买过 實體。我走咗几间啊，喺 lunch 嘅时候真系。 真係嘩，我真係好似過返啲幾年前嘅生活咁樣，走返落去買早餐買報紙。 Sorry， 我朝朝買一份蘋果㗎，我真係。 嗱，我就唔會㗎，因為呢我都已經唔知幾多年呢轉咗呢睇呢個網上報紙㗎啦。不過咁大家都知道啦，今日呢基本上呢好多個網站呢都俾人攻擊嘅。咁包括呢個主場啦，主場新聞啦，蘋果日報啦，我諗大家睇唔到啦，睇唔到動新聞啦。咁啊，除咗睇唔到，除咗睇唔到黑衣遊行嗰段動新聞，睇唔到 coffee 啦，係咪先？咁啊 ，coffee 有四段動新聞，我見到。 好中意你嘅啫， 證明 唔係經過統計咧，佢動新聞最多人睇係嗰啲非禮案 嚟嗰啲嘛， 係啊，鹹濕嗰啲。嗰時咧，咪個公園咧有個人做運動，嗰個係嗰年啲幾年都冇人破到嗰個紀錄啊！ 嗯、即是做掌上压夹实 的、那個。夹穿了那个啊那个。那个动画做得好鬼。不要讲我们讲回黑衣。 不要继续拍 一张图。你玩认真的东西多。 不是你们啤到我啤到我飞起。 拍家皇后怎样啊你 讲回苹果啦。你不是苹果什么事先今天。 不是苹果今天就我想跟很多即港大民意调查啦主场新闻全部那些网站都看不到的。那所以今天呢大家都过了一个冇得上網睇蘋果嘅日子㗎啦。 唔係我去到大概五點零鐘就開始睇得到啦。但係 間歇性 好明顯係慢好多。 係。 唔係你知唔知咩事先其實。 知知地你講。 唔係我都問咗個蘋果嗰個 friend 嘅。佢話呢就係有一隻殭屍程式啦。咁就係每一秒鐘有4000萬個 hit rate。所以咪所有都拖冧晒成個 server 囉。其實 網 可以睇到。 攻擊不嬲都係不停咁去。 哇到呢個國家級㗎啦。 咁你 handle 唔到咁多嘛。但係可以去做到咁樣嘅級數咁樣量級嘅攻擊嘅一定係國家級攻擊囉。 不過佔中仲勁好似100億係咪 係咪咁犀利100億能量戰士龍珠又喂。 你係炮家俠第二。 咁炮家大王。 所以報咗案啦，蘋果已經。 咁你對呢個網絡攻擊有咩睇法咧？ 買份報紙咯，所以 買報紙。 喂，即係網絡，其實明點解要今日攻擊嘅？ 嗱，好啦， 其實真係曲線， 定係即係預演一下咧？佢可能攻擊都預演。 佢喺2020年之前啊 ，exactly 一個小朋友買咗樣新玩具，係嘛？即係等於我買一對釘鞋，係嘛？我準備下個禮拜三有場足球，我要比赛啦，系嘛？我买到好靓嘅钉鞋，会唔会嗰日我先着上场嘅？我话俾你听，呢个小朋友心态系唔会嘅。佢之前买咗嗰日，又或者之前个礼拜，佢晚晚都着住呢对鞋上床瞓。我话俾你听，点解啊？我熟悉喺呢对鞋嘅质地、性能，摸下佢睇下靓唔靓， 闻下啲味咁样， 闻下啲味。Exactly， 当以前所谓叫网络攻击，唔系呢个 scale 嘅。今次呢一波网络攻击，英文嚟讲系叫 epic scale。史无前例咁大镬， 国家级咯、啊，你话？ 以前有冇国家级啊？以前国即系中国一样咁强大，系咪？共产党一样咁多钱，不过佢冇咁大嘅规模，点解啊？可能嗰时佢未有呢个僵尸程式啊，可能嗰时佢嘅网络散播速度冇咁快啦，冇咁多人帮佢啦。呢一镬好明显，佢系知道自己有能力，有个 capacity， 同埋有个能力 capable 去做一件咁嘅事 ，in grand scale。好啦，我唔知做到几多少。不如我哋试你一铺先，好，发觉原来香港最多人睇嘅网站《苹果日报》，好，就揾你试一试 ，bling bling 做冧咗你，好撚嘢。 喂，其实真系好离谱，我觉得你始终苹果系一个传媒嚟噶嘛，我觉得仲严重过你去嗨东北嗰度。 唔系离唔离谱啊？即系 你整冧一个传媒啊！而家 佢搞呢，诶啱啦。 但系你知唔知梁振英冇出嚟，什么保安局乜嘢都冇出嚟，哇！咁真系当咩事啊？你自己当一间公司啊？ 一个小朋友有玩具，原来试一试咁大影响力嘅，你谂下佢下次会做啲咩嘢？ 咩啊？ 佢开始就会瘫痪你所有嘅网络，佢会唔会试下搞 Facebook 啦？嗯， 花生堂我唔敢讲，系嘛？ 花台系好脆弱嘅， 因为我哋嘅大总管 B 哥话说喺西环成日出成日入嘅，我估佢起码上线都去到中联办副社长啊咁样噶啦，起码都有人照一照，我哋应该第一波可以免一免。迷米我就唔知啦， 应该会 谂，你啊自己谂一谂啦。但系好嘢，系嘛？萧生喺迷米成立嘅初期，已经将所有嘢 shift 晒 YouTube。你要攻击迷米，你就要拉冧 YouTube， 系嘛？你做唔做到我唔知，但系 放喺美国又成 系啦。我即系我唔敢讲，但系问题，当你身即系你手入边 access 得到一个咁嘅工具，下一铺你会玩边个？我真系估唔到。既然一个主流传媒系会 suffer 啲咁嘅嘢，你第一样嘢惊系惊啲咩咧？你第一样嘢惊系惊啲咩咧？喂，如果我新聞做咗样新聞，即係如果我报纸或者我媒体我平台做咗样新聞，阿爷唔鍾意嘅，佢三时五刻屎忽人入嚟炸我网站，我咪死。 所以我喺度諗緊佢攻击苹果会唔会同呢个627黑衣游行有关，但我觉得我哋法律界游行冇咁大杀伤力㗎。 梗係唔係啦，梗係啦，你睇下佢另外攻击嘅。哇，但係真係其实咁諗落去都真係几恐怖。 所以第二 我哋迟早要翻墙睇呢个睇苹果日报啦。 唔会呀，阿黎智英会执咗先。你估佢傻呀啫，大佬。呢一样嘢唔係咁佢好喎，係咪一铺试咗原来咁、下次我可以唔搞网啦，我印多你报纸出嚟卖算啦。 系啊，你知我问咗佢哋销量会倍升，佢话冇，差唔多啫。 因为琴日佢唔知琴唔系，如果佢今日可以印比平时印数印多一倍，准备出嚟卖咧，呢单嘢就又可以啦。如果佢唔系嘅， 佢 benefit， 佢话差唔多，佢话咩五六点都系卖到八成咁上下咯，即系唔使加印咯。 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呢一波系新一波嘅白色恐怖嘅来临啊嘛，同埋呢一波白色恐怖佢可唔可以攻击政府咧？政府袖手旁观㗎喎。 咁係囉。喂，我觉得如果李嘉诚间 office 系个电脑系咁样瓜咗呢，重案组去晒帮佢哋做嘢啦。成个传媒苹果日报冧到咁样啦，都冇警察去话点样去帮佢哋手啊。即係太过分。 所以呢一个系咪另外一种手段可以令传统传媒屈服嘅一个方法呢？我真系唔知喎。咁下一步点解传统传媒会受到咁嘅攻击而网台唔会呢？ 唔会咯，会咯，下一波。 系攻击完苹果，下次又攻击网台嘅啫，老实 讲。咁即系咩迷米，咩 My Radio， 乜嘢热血时报、花生台、Regazine、啊 Radio， 乜春都好啦，冚唪唥执晒你哋。你谂下佢嗰个 capacity 可以苹果都拉得冧嘅，你就网台有冇咁嘅能力去抵挡嗰个攻击先？一次过打冧晒全香港所有传媒， 劲噶啦！我相反已经， 你所有唔听话嘅传媒，我就三时五刻炸呢一炸，我睇你点搞？呢一个算唔算白色恐怖啊？ 算，一定系啦。最惨咧，苹果唔可以将个 firewall set 得好高啊嘛，因为佢要世界各地嘅人都睇到嘛。即系最惨系矛盾啊！呢度， 你个 firewall set 得点高都死啦！呢一铺， 咪大陆人翻墙唔到嘛？ 你嗰个 grand scale 好啦。好啦， 咁系一秒钟四千万个 hit rate， 你点都搞唔掂。 系咯，你真系乜 server 都死啦。 搞成咁，就系、是、因为苹果谷一样嘢，就系谷六二二投票。呢一样嘢就呢一样嘢就系烦足阿 Donna 咁耐时间啦。你讲下六二二嘅进度啦。 唔系六二二，其实咧就即系二十至廿要 suppose 有一个 online 嘅 voting 啦，即系嗰三个方案。嗱，从来都系讲你投乜嘢方案都好，总之你投票啦吓。而家咧就有機會咧，呢個咁嘅上網電腦用 Apps 投票嘅東西咧，就可能會完全即係做唔到啦。咁於是乎咧，就要用實體投票咯。但係死啦，因為開頭冇諗住係用實體投票噶嘛，所以而家數翻係得十個八個嘅票站咯。咁但係如果真係有三十萬人出嚟投票咧，根本呢十幾個票站就唔能夠容納到呢三十萬嘅人嘅投票咯，一日裏面。所以而家就大家都喺度，唉，唔知点算，因为咧，其实都问咗啲学校或者地方想借学借地方， 是 但系都未。 港大同城大又加咗两个，系咪？ 讲咩啊？ 港大同城大加咗两个，香港大学同香港城市大学 加唔加到啊？ 加到嘅嗰两个， 我就知道本来有 poly， 系啊，有 理 工嘅，咁啊，但系其实都系唔系好够啊，咁啊，咪加长咗时间。 想加多一日29号囉，但唔知得唔得。但譬如好似沙田马鞍山同埋大围即嗰一大个圈呢係得一个票站咋。嗯。你又点样可以 即係可以 facilitate 到咁多沙田大圍晚山嘅人去投票呢？你屯門有冇站啊？ 屯門有一個， 有一個。 又唔夠啊！ 喺新墟嗰邊，真係 我唔知道到時多唔多人投票啊嘛！即係如果得三兩個投票咪夠。 最慘嗰時就傾過，即係喂可唔可以啲區議員啊開個議辦啊，或者咩租咩嗰時係咪之前試過租個巴士啊？ 開議辦都係電子投票嚟，其實都唔 係 實體票。 唔係，我哋就係想開一直頭當做實體投票咁做啊！咁但係咧就有鑑於即係香港 U 路就話唔得，因為咧所有嘅投票咧係要一個監票員監住噶嘛。哇！你開咁多個票站即係二辦，可能你加加埋埋咁多個泛民嘅，可能有幾百㗎嘛。咁佢就根本就派唔到啲人落嚟做監票囉。所以你唔監票呢又俾人哋話你黑箱作業喎。咁所以其實而家就即係頭都痕埋啦。 投都行埋，咁你有咩辦法幫到想投票嘅人呢？因為嗱，老實講，琴日呢我就 download 咗隻 app， 咁我其實我唔確認，我即係唔確定我自己咁係咪叫成功登記嘅。因為第一個步驟就係佢即係當然問我同意唔同意嗰啲嘢啦，跟住就問我係咪自動 send 一個短信去個 server 度落嚟確認我啦。咁、跟住之後佢確認咗之後有兩個問題問嘅。咁我就揀咗英文，咁佢問咗我兩個問題之後，問我揀咗 option one、option two 啊，跟住如果 option two fail 嘅話，跟住你就 propose 乜嘢？咁我揀咗兩答案之後咧，佢就話我成功登記咗啦。 係啊，你係登記咗，但因為就係如果你22號，你同樣好似蘋果今日咁樣，每一秒鐘有4000萬嘅 hit rate， 咁你如果你嗰日用唔用到我哋投票啊？ 咁而家投票安排大概係點咧？ 咪就係當日嘅10-10咯， 即係正常投票時間。 係啦，係啦。 咁你其實已經係預咗個網站會俾人 hack 入嚟，已經預咗用網上面投票嘅方法係投唔到啦。 我諗好大機會唔會廢除咗嗰個網上。 我見戴耀廷就預咗囉。 預咗㗎啦。 即係佢都話你用 大家有心理準備， 我哋用低科技嘅方法。 用隻腳行出嚟囉，而家就係、 是。即係所以話一早搞辭職公投，喂唔使驚俾人電子攻擊囉。 何俊仁啊，講緊你啊。 何俊仁啊，讲紧你啊，何俊仁。 唔系啊，而家未知噶，仲有第二轮噶嘛。 咁啊，唔该你，帮我哋夹实一支头啊。 咁大家合作啦。 功德无量喎、啊，呢一样嘢系嘛？ 五区都得。 追杀你哋啊！今次真系唔系讲笑。 五区得，你民主党会参加先。 五区我哋冇人啦。我哋新西冇人喎、 啊。大狗 大 狗， 大狗十 大狗， 我哋冇人啦、 啊。唔需要。新东你有冇啊？你哋系主席嚟， 有啊， 系嘛？主席系咪必定要站出嚟啊？啊，系嘛？呢啲嘢你唔好顾左右而言他啦。他朝有日真系需要辞职公投嘅时候，拜托两位，叫你位四方主席唔该行出嚟辞职俾香港人睇，话俾人话俾人听。 我一定会帮你。 佢骨头仲系硬嘅，边啲部分系咪四方我唔知，起码骨头仲系硬嘅，你话俾香港人听。唔好等其他唔识佢嘅人香港攻击佢咁紧，攻击佢咁紧要，系嘛？有一部分人知道佢。 新东有万必嘅， 你好意思讲好嘢？你好意思讲？ 佢一早讲过啦，我 call 翻嚟讲嘅啫，一定放配。 我哋九西冇人喎、啊，胡志伟啱啱啊？唔系九都冇人喎、 啊， 胡志伟啱啱啊？ 教主啊， 好啊， 啊系嘛？ 都应承。 教主梗系啱啦，系咪？港岛又冇人喎、啊。你又啱啱啊？系嘛？阿刘墉，阿刘墉做咗咩？啊！ 哎，我成日认住佢做咗， 系咩？ 做咗咩？ 佢真系好似一个立法会议员咁样，刘墉啊， 佢系未喺立法会出入嘅啫，争在系 佢冇车啊嘛。 选边 区但系你哋会唔会投票啊？ 咁你讲呢啲嘢系嘛？投票梗系投啦，系嘛？要帮手吹下票啦，因为即正如头先都讲过，即系面对住唔好面对住咩敌人啊？如今敌人嘅 capability 已经系可以打击到你成个香港嘅传媒都可以承受唔到佢嘅攻击，咁你香港 人几多人惊？谂下真系 表达意见嘅渠道有几多咧？即系当然亦都大话怕计数，好多人计过九七之后喺即系大陆落嚟定居嘅大陆居民，佢落嚟第一件事一定系搵工联会嘅。咁你要搵工联会点解啊？介绍啲人俾你识啊，介绍啲互助委员会啊，帮你安排下上楼啊，申请啲乜申请啲乜啊，帮你搵下工啊，介绍啲姨妈姑姐俾你啊，跟住有啲蛇仔饼种啊，导致到你一定会识佢，即系导致到你一定要俾低你嘅联络资料工联会嘅。点解共产党中票咁成功？系因为佢哋每一票都有人名。 嗯， 当嗰啲人名系有掌心雷嘅时候，你去到票站一定系投到佢嘅时候，佢咪计到佢自己嗰几多票咯。即系当你一个正规嘅投票，一个立法会选举又好，区议会选举又好， 都已经是内定了个赛果比哪一个赢的时候，咁你香港人仲有乜嘢渠道去表达你嘅意见呢？ 仲每一日八五个落嚟，七年就可以投票啦。你谂下，由零四年开始， 储咗 有一堆人可以投票，因为九七开始落嚟啊嘛。 系啊， 咁跟住之后储咗，而家已经储十年啦。零四开始有，而家一四啦， 一年五万个。 唉，真系，所以呢个收翻呢个审批权呢样嘢真系非常之紧要，但系收唔到啊！老实讲，即系呢个系真系， 即系系啦。咁系咪 佢又会俾翻你啦？系咪先？佢攞嚟种咧， 即系系啦。咁你而家香港根本系去到一个即系系温水煮蛙兼水深火热嘅程度，而一般香港人未有咁嘅政治触觉去了解个现实嘅，即系东北。冲击呢一件事系唤醒咗好多平时唔睇新闻嘅香港人。另外一方面系唤醒咗香港人，就系话而家已经有一班人肯去牺牲佢自己，肯去付出代价，为佢认为啱嘅社会公义去付出佢自己嘅前途，去俾人拉。当咁多人去仲有机会去了解到呢个现实嘅情况，你系咪仲企喺即系坐喺屋企食花生而唔出嚟发声或者表达意见 咧？但我觉得你话唤醒咗好多香港市民，亦都咧其实系抹黑咗呢啲抗争人。我真系识到啲朋友话，睇完嗰日礼拜五咧，佢话：哇死啦！乜你哋啲抗争咁样噶，撞嘢噶？ 佢唔去立法会，佢走去毅行都好啊。系咪有乜闲 打俾我？都真系 佢咪系你个朋友有冇闲先？ 其实系啲长辈嚟嘅， 系咪？陈日君都系长辈啊。 其实我佩服佢嘅，我都有行咗一招啊，大佬，哇，好辛苦、啊。 你 喺 边度行？边度行？ 将军澳 系行去边啊？ 喺个将军澳都一半地嘅啦，已经。 你好幸福噶啦！ 去沙田再去大围咁咯，每 嗰日冇落雨嘅，冇嗰日已经系好幸福。 但 系 好热。 你讲下过去呢几日，阿陈日君由边度行咗去边度？ 我好少唔记得。 今日就行紧元朗。 元朗 今日好似行。 琴日大埔去咗上水。 我见 share 啲相啊，大埔。 佢真系行咗圈而中间冇搭车啊？定还是点啊？ 中间有啲系会搭车嘅。 系道咧， 即系例如佢喺中第一日喺中环起步咁，跟住佢系要过尖沙咀， 系咯， 有搭船嘅，有搭 船行开咗隧道系俾人拉噶， 咁又系 有搭船。 咁即系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用佢嘅形式去支持全民发声咯，而最近一个全民发声嘅办法又或者渠道就系六二投票啦。所以你认为你自己系香港人，你点可以唔参加呢个投票呢？即系当初大家都好怀疑，究竟陈太会唔会喺中间搞局，又或者2020会唔会又怼多个方案入去，系嘛？当然最终就系喺人民力量嘅讲法，喺佢哋人民力量嘅讲法，就觉得佢夹实咗嗰个投票啦，已经系嘛？佢哋系有功劳嘅，呢个系佢哋嘅说法。我作为一个持平嘅时事节目主持人咧，我系冇意见嘅，系咪？咁但系 过去啦，大家都走嚟投票啦， 系嘛？即 系嗰三个方案。 真系 弹啦， 飘晒飘上，冇人所谓 嘅。当你真系知道唯一一个机会去即系讲出你嘅意愿嘅时候，我觉得你系要珍惜咯。你面对住今日苹果日报个网站俾人攻冧呢一件事，你可以预示得到未来敌人嗰个攻击只会有增无减，佢嘅 capacity 只会有多而唔会有少。当佢有一日可以非法咁控制你香港嘅互联网嘅时候，系咪香港上 Facebook 要翻墙呢？ 佢控制就唔系非法噶啦，我同你讲， 唔系，我而家火烧到就系话，就算 而家系非法， 唔系啊，你香港政府立法去管理互联网，你都有个对象去冲击啊，香港人。而家啲黑客喺大陆 hack 入你香港嘅 server， 令到你香港嘅 server 上唔到 Facebook， 你冲击边个？你系咪学黄杨达咁揸支机关枪去深圳河打共产党？而家人哋讲下啫， 就算啲黑客喺香港，佢唔执法，你都够死啦。 咪咯， 同埋就系话 拉你吹咩？同埋拉啲卒仔咯。 佢真系有办法 咁点咧？ 去扰乱到你香港人个网上空间、个言论自由或者你嘅生活方式嘅时候，你真系冇对象去冲击嘅。你真系冲击警察唔执法啦。喂，讲唔通呢样嘢，我唔知点去冲击。 同埋我同你讲，我真係觉得就快到啊，因为佢前嗰排搞咗咁多实体传媒，搞埋电台啊，斩埋刘俊涛，好快就到网上㗎啦。佢搞完实体咪搞埋网上囉，係咪先。 咁所以即係如果真係要货金嘅人就快啲货啦，我驚佢个网站都顶唔到几耐。 系嘛？即系尤其是嗰啲咁热衷反共嘅人，如果咁多个网站咧俾人攻击，唯独是热血冇俾人攻击咧，佢仲唔系收共产党钱？ 咁啊，冇咁讲，佢特登唔拣我哋花生台攻击咁样扑街。 唔系咯，就系话你， 我哋唔 惊， 我哋唔惊，因为我哋讲咗， 反咗共咯，咪。 B 哥有办法啊嘛，我哋花生台啊 ，B 哥咁多人识共产党都要记佢三分噶嘛，系咪？我哋反共佢都容纳我哋， 你话佢成 咁啊？喺佢要入常啊嘛，我哋反共佢都容纳我哋啊！你点知西环嘅派系点啊？吓，你点知 B 哥嘅派系点啊？话唔定佢识得好多人呢啊！我哋唔敢讲啊嘛， 加埋 B 哥先， 一阶都系要问 B 哥啦。 讲埋啦，除咗新闻自由之外咧，其实而家法治都危危乎啦，见到。 哦，你搞一单嘢啊？你又 唔系我搞，冇咁讲， 唔系你搞， 大家觉得 627， 觉得系啦，烧到埋身啊！627黑衣游行，法律界。 阿律师会会长讲咩先？ 冇啦，我俾阿 Jeffrey。他是法律界选委， 好， 今日喺 A1 出现咗你个名喎。 唉，真系够啦，冇人睇到啊！今日苹果都话 喺第法律界选委大律师谭俊杰表示会响应游行，指白皮书同埋林新强嘅言论错得几紧要，无视三权分立，认为情况较释法祸害更深远、更严峻。今次直头系讲紧三权合作啦，要指使我哋。啲法官要点样做？ 好嘢，多纳，好嘢， 好嘢， 好嘢， 好。 咁啊，如果大家需要我用英文讲多一次咧，我系会叫你自己翻译嘅。咁呢个就林新强啦。咁呢个林新强咧，我谂大家都见过佢噶啦。咁啊，即系佢今日就出嚟话佢自己咩啊，觉得共产党 好 伟 大 啊。唉、哎，呢 叫翻大陆啊嘛，唔好翻落嚟啦。 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其实喺呢个咁嘅627咧。咁其實好多法律界嘅人呢其實都真係 興合合 㗎啦。係啊，興合合㗎啦，佢講埋晒啲咁嘅嘢，同埋佢呢就我諗大家睇報紙都睇到啦。咁基本上佢講嘢之前呢，佢呢就基本上係冇問過嗰、那個、那個執委會㗎喎。系啊，咁 理事会， 理事会， 唔系啊，佢话有啊，我哋理事会啊， 咁同埋咧，其实咧呢、這个律师会咧，宪制同埋人权事务委员会咧，系其实咧系有一份嘅立场书俾咗佢嘅，咁啊呢个理事会就迟迟都冇过啦，系咪？咁啊，所以咧，嗱，6月27号法律界咧咁样就会咧。在回归之后呢第三次搞呢个黑衣游行啦。第一次呢就是99年第一次释法。 人大释法。 人大释法。2005年呢就是第二次关于董建华呢吃了两粒 Panadol 就说自己脚痛落台那次。咁啊再有释法。咁啊那次呢有成900个法律界的人士呢出来的。 是啊、我听返啲数据先查。嗰两次都是因为拎去释法的。 啊、 今次直情成份白皮书僭建喺基本法上边。 系啊，嗰次都系一单案，而家系话俾你听每一单案。 而家系成嚿嘢加落去，同、啊、基本法冇关嘅，就嗰个嘢凌驾咗佢，仲要系。我问你怕未？ 呢单嘢普遍一个香港人应该点支持啊？ 咁啊， 佢冇理由笠件黑衫跟你行噶。 货金 唔使啊，唔使啊，咁样 赚好多佢哋。 即系点支持咧？ 嗱，唔系嘅，其实上次我谂其实佢哋都可以参与。你睇下2005年嘅时候咧，都系法律界人士同埋市民都有参加游行。 嗯， 系啊。 所以其实系咯，如果系冇理由有900人咁多。 唔系，咁又梗系冇咁夸张啦，成万人。 加埋 成萬人、一萬人，一加埋法律界， 咁同埋呢個係咪要攞？ 十分一出嚟噶啦！ 你哋之後係咪會有個選舉？係咪要籌集緊簽名啊？呢排？ 哦，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就唔關我同 Johnny 事，因為我兩個大律師 嚇，咁啊， 我哋都好想關我哋兩個事， 關 就有呼籲簽名， 係我哋要呼籲啲律師嘅朋友幫手， 係一定要呼籲啊！ 因為咧，我知道有一堆律師嘅朋友咧，其實咧佢哋咧已經係要求咧。呢、這個林新強咧面對翻自己律師會嘅會員，咁同埋咧對佢咧有一個不信任嘅動議嘅，咁啊，所以希望啲律師嘅朋友都自己走出嚟。 要召開呢個 EGM 咧，就要50個簽名啫。 係啦，但係你最緊要咧，你自己喺嗰日個大會咧要出嚟。 但係點解呢啲咁嘅投票仲有 proxy 嘅咧？ 呢樣嘢係 開 EGM 嗰時有冇 proxy 啊？ 解決唔到嘅，呢個係基本上好多會啊， 會都係黨 啊，好多會啊黨啊都係一定要有 proxy， 最多可以係話限住攞幾多錢。 人力有冇 proxy 嘅？ 唔知喎、 啊。 你哋 你有投咩？ 你有投票嘅咩？冇啊。 唔係，我淨係知民主黨有 proxy， 都話教協有 proxy。 民主黨個 proxy 而家就改咗啦，以前就無限嘅，而家係最多攞5個。 而家最多我五个。 咩叫最多咁个？即系最多我攞五份 box。 系啦，一个人最多 得十个人就攞五十个啦。 系啦， 即系开明咗。 但系系唔可以完全冇啊！即系好坦白讲，系法例上，因为系公司嘅关系，所以一定要有。因为我研究嘅呢个问题。 哦，系啊。 我研究 佢如果用公司法框架就變咗， 係 跟公司條例咁一定有啦，本身佢 係啊，所以 都係抄翻個 table。 係啦，但係即係例如其他黨，例如公民黨咁樣，都係會限住有個上限咯， 係 有上限攞幾多 pos 咯，即係好少少啦。我都覺得咁樣係 即係歡迎中票， 即係係咯，即係我其實就真係好唔中意呢個制度，老實講。 其實 honest 咧，五十個就攞到嘅，咁當然即係如果我哋有300個簽名就， 但係你唔止 更開心啦， 五十個人開個會噶嘛。你开完个会，你都仲要投票噶嘛？ 信任动议。 不过其实大家倾过咧，即系赢面就都唔高嘅，因为始终即系律师界里边，即系 比较保守啲。 会长攞到嘅 proxy 一定系多嘅。 系。 咁但系都要做咯呢样嘢。 即系点都要摆个姿态，即 系。咪咯。鸡蛋抗高墙系咪呢度 咧？咁啱。有时 唉好难咯、啊，你知呢啲记名。 我对佢都有啲信心嘅。咁你睇下法律界咁多年。 不記名噶嘛， 記名有票。 不過其實雖然講，即係法律界、律師界就九成紅咗底，但係律師界都紅咗大半，即係香港的命運 嚇。 咁又冇咁差， 冇咁差嘛？你覺得咩？ 吳海怡都咁， 我識嗰啲唔紅噶喎。 如果他袁國強，你知啦， 一個啫， 咁佢一個啫。 老闆， 我都係中意稱呼佢為前廣東省政協。 唉，咁咪幽默还幽默啦，即係老实讲，即係作为一个香港人喺即係而家政治个风气咁黑暗嘅时候，有得俾你表达意见，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站去把握最后呢个表意见，即係任何一个表达意见嘅机会，希望各位622都会出来投票，627都会响应黑衣呢、這个游呢个黑衣游行， 同埋跟住仲有71啦，同埋呢即係其实呢排呢好多次发生㗎、我諗即係喺个圈入面嘅人大家都觉得好攰， 由拉长毛开始， 由拉长毛，跟住之后有网络袭击， 跟住拉黄达 ,613, 吓东北， 唔係虽然有啲人係抵拉， 唔好多你国民教育啊高铁啊， 白皮书 有几 有 百样嘢。 下个礼拜五就620，跟住622，跟住627，跟住71。 我成个 6月入边， 成个6月都系攞嚟抗争 嘅。我都系冇一点乜钱。 五穷六绝就出翻身，希望71之后，即系香港会有更加好嘅明天，或者希望有啲嘢明朗化啦，系嘛？咁啊，唉，大家都。唉，有啲悲观，所以希望622大家出嚟投票啊！今个礼拜时间系咁多，好，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